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，说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大家坐好，听节目。都怪立心太糊涂。唐朝诗人分李杜，春风十里是杜牧。各位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》，我是主持人立心。这一上来啊，先跟各位道个歉，简单说说。昨天啊，这节目里头有这么一点小失误啊。当时呢，说到防疫这个事情，提到江苏扬州，我就顺嘴一说，说这个唐朝大诗人杜牧曾经有名句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后来呢，人家这个听众啊给提醒了。在哪儿提醒的？在聊天室里，说不是啊，是弄混了。烟花三月下扬州，那是李白他的诗句。春风十里，哎，这句才是杜牧的。哈，解释一下，怪立心学艺不精。这个那顺带手说到这儿了啊，咱就说一句，哎，建议大家用手机来听广播节目，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 那么这个上头呢，不仅是有咱们的广播节目，各频率您都能听，而且如果您是啊，经常听咱们读报，这就太好了。周一到周五咱们这个读报直播的过程当中，在这听听上头有一个专门的聊天室，供大家在这儿互动交流。另外呢，也是啊，再托付一声，还有两个关注咱们的渠道，一个是您用手机这个微信呢，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这就能很快的了解啊发生的新闻时事。那么再有一个呢，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 APP， 哎，它那上头有视频，而且也能听广播。长话短说，就说这个防疫啊，一上来先提两个防疫的提示。一个事儿呢，其实之前咱们说过，这是上海的张文宏大夫，他是传染病方面的专家，所以他就这防疫这事儿有些提示很精准到位。比方说最近就说到了，如果说啊赶到这夏天，这天热呀，或者是忽冷忽热吧，外头热，进屋之后开空调又冷，哎，保不齐可能会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发个烧之类的。也不只是夏天，这个过去呀，很多朋友啊，包括有些个年轻人啊，他这个上班工作压力大，老是觉得嗨，没事儿，发个烧这无所谓，这扛几天就过去了。这个啊，平时这就不对，就这个观念。现而今呢，咱就联系到这个防疫这个事情，哎，这疫情，新冠肺炎，它的症状里头也有发热。所以说不管是什么什么感冒啊之类的什么原因，咱啊还是小心使得万年船，就是别老是哟呵嗨，这个叮一会儿啊，这个忍着忍着啊，不行的话实在烧得难受，去那个药店啊买点那什么小药啊之类的，多喝水啊，吃俩西瓜，别介 不要随便买药吃。哎，这个到医院让大夫给您诊断，发烧发热尽快去医院，这是第一个提示啊，这人张大夫说的。那么这第二个提示呢，是也是一位姓张的同志说的，但他不是大夫，谁呀？就是我。对，给各位提个醒，现在咱们这个戴口罩这个事情啊，老说老说。对了，戴口罩这是最好的防疫的手段之一啊，包括打疫苗那都是，但戴口罩这物理的隔离这个太重要了。不过呢，得提醒一句，之前啊这疫情不像现在似的啊，这个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，有些朋友特别年轻人戴那口罩啊，他只重美观啊，或者是首先看重的是美观，就是好看啊，哟，戴颜色的啊，这个不愿意戴那个医院的那外科的那个啊，人家那个啊这种口罩，一次性的还是怎么着啊，这不行，或者是那个 KN95 啊，这个防范的这个能力更强一些，哎呀不行，这他憋得很，到了夏天难受戴着，哎，戴一个好看的啊，有图案的，哎，画着小猫的那个。咱说啊，这个防疫啊，防疫是为了防病，不是为了美观，不是拦着您哟，你看想让自己是吧显得更有个性特色一点。但是你要知道这口罩啊，它这个主要的功能，还别主要，口罩的功能就是阻隔这些个病毒病菌，而有些个口罩呢，它确实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。所以说提醒戴口罩这事情还真是学问。现在啊，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加强这个防范啊，提高认识。老说这句，说这个现在这个机票啊、火车票之类的，这不都可以退订了吗？包括有的那个到了这是暑假呀，家长准备带着孩子出去玩啊，订了酒店了，那这个该退也得退了啊。这个外头的这个情况呢，不太许可啊，最好是在家了待着啊，踏踏实实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当然咱实事求是啊，实话实说。这么一来，像这些个民航啊、铁路啊、酒店呐、旅游啊啊，一定会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，乃至于损失。很多打算出去玩的、探亲访友的，暂时呢就这个计划恐怕得稍微的改一改啊，再等一等看一看。但是您要知道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相信通过政府广大群众共同努力，最终能够控制住疫情蔓延，大家再忍忍，稍安勿躁。我为什么说这句呢？咱就说啊，这个月份防疫，不论是对于咱普通人来说，还是说对于那些个防疫工作一线的同志们而言，都不容易。尤其是他们防疫一线的，包括这个医护人员呢，社区的工作人员等等，更加的辛苦，咱多多的体恤，互相理解。哎，不是说呢，咱不能有情绪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刚才我说了，肯定有朋友这心里头，这北京话叫什么？不宣愤啊，哟，这闹腾啊，你看看这都订好了机票了，这都酒店都订好了，好容易你赶个夏天这热呀，哎呦，带孩子老人出去玩玩啊，或者自己有什么度假的这个考虑，哎呦，可以理解。打从去年到现在这疫情过程当中，大家都是应该说啊，付出了很多的艰辛。所以呢，有部分人他可能就觉得，哎呀，这都差不多了，你都，哎呀，嘿好，这怎么又来了？有情绪，哎，我说这话啊是有一定针对性的，有情绪呢，刚才我说了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当然这个也不合适，不是说您有情绪就对，我没说有情绪对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情绪的东西它起来之后啊，这个咱得管控啊， 有情绪，但是不能影响大局。这就说呀，这是头两天，这我看报纸上说的，河北邯郸有一位李大哥，他是在外头喝了酒了，打了一辆出租汽车，这晚上要回家，进小区，小区门口防疫人员把那车拦住了。李大哥呢借着酒劲儿啊，这话出来就不太好听，干嘛呀，怎么回事啊，干嘛不让我进去啊，我坐这出租进小区回家有错吗？啊，人家说是，但是呢咱得做个登记。登什么记呀？好，结果呢就非让这司机啊，你直接开，甭管他们，甭搭理他们。那司机不敢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个人家防疫让咱登记，这正常啊。好，这李大哥跟这防疫工作人员就因为这么点事情发生争吵推搡，甚至于还动手。结果呢，行了，那就让警察带派出所去了。哎呀，这都完全没有必要发生这个事情，不应该啊。还有那个吗，浙江杭州有一位大妈坐公交，坐公交，人家说那个咱这有要求啊，这公交上头您得先扫一下这个健康码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大妈也不痛快，我没空，我没空啊。行行行，我不扫，我不扫码，不扫码您这坐车恐怕够呛，你是少来这套，要不然你报警。哎，得，边上乘客就劝，哎呀，您看这事儿闹的，这不叫事儿啊，扫个码，这很快吗？您要不会我们帮您操作。你看，这就说啊，发泄情绪实不应该啊。当然一方面我说了，有情绪可以理解，但是要控制，有些情绪发泄的一点道理都没有。这是哪儿啊？江苏镇江的事情。有一个姑娘18岁，他们那个镇江也是啊，跟咱这个其他地方都一样，加强这个防疫的管控，所以说游乐场所这期间呢那就不能开了。呵，哎呀，这姑娘气的，干嘛不让我玩啊，这哪成啊，这个那这玩意儿这不行，这个好，他是镇江的呀。哎，于是呢他就把他这个怒火他就发泄到离镇江不远的一座大城市了啊。离镇江不远，哎，您要是坐这个京沪高铁，哎，这俩城市这俩站挨着。是啊，因为这个他发泄情绪那个大城市呢，这确实头段时间呢他那个有这个病毒的啊，就这个病例的这个出现啊。你看看具体我就不说了啊，具体不说了，他这儿发泄这不良情绪，哎呦，在网上在什么地方发表不当言论。后来呢也是啊，公安民警找了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，在网络上怎么说这个呀，而且针对人家其他的城市招你惹你了，这没必要的事啊，这你太不应该了。哎，就这样，结果呢也是让公安机关带走了。所以就说呀，啊，这个包括这天一热呀，我这么看有些新闻，有些人这情绪的确容易失控，当然这是不对的啊。安徽滁州，这是头几天深夜里头，一个小区有一年轻姑娘，哎呀不行啊，这跟家里人是闹点矛盾呢还是怎么着，呵，不活了不活了，哎呀想不开，28层高楼打窗户一片腿他出去了。哟，那个还好他倒没下来啊，他那手啊扒着那个护栏，哎呀太危险了，危急时刻公安民警赶到现场，那是家人呢还是街坊邻居打电话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之后呢一看他这种情况，他是个女的啊，他这个臂力也没那么大，这人就基本上是挂在这28层高楼之上，这太危险了，千钧一发之际呀，还是民警有经验，得了，我呀，我给你上个设备吧，咔，用这手铐把这名女子跟自己的手紧紧的铐在一起，不断的安抚她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你拽上来。嘿，你看看， 是吧？您瞅瞅啊，这多悬呢。这个聊天室里头啊，这我多说一句啊，稍微呢，咱们这儿稍微这个叫做茶歇一下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刚才给各位讲了一些跟防疫呀、包括咱们这个啊，这个文明的出行啊，相互之间礼让的这些个社会方面的新闻，百姓新闻吧。哎，这就得解释一下，因为有的听众呢，在这个聊天室里面问了，说刚才感觉你这个是不是录播呀？对，前半段的确是录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呀，按理说，周一到周五，咱们这个话里话外都得是直播，那这是要求规定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呢，因为这个节目是一个人操持啊，给您颠沛啊，这个读报的这个午餐吧，哎，就导致什么呀？我是能顾上直播呀，我就顾不上聊天室。聊天室，聊天室，怎么着也得有个伙计招呼啊，里面请啊，您找个座坐着啊，给您上茶呀，啊，是不是要吃炸酱面呢？对，得给您提供点服务。因为这聊天室呢，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手机应用叫 APP 上头，专门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啊参与咱们读报节目，设立了这么一个聊天室。但这聊天室呢，平日里呢大伙儿来，尤其是这段时间，我估计啊，我这么想，一个是天热，这外头又是风又是雨，啊，这个还挺闷。再一个呢，这不这几天这疫情吗？啊，这个很多人的都取消了出游的这个计划了。聊天室里头倍儿热闹，呵，好多新朋友都来了。那我就多说两句，啊，我是为什么前头专门先录了一段呢？就是得腾出点时间，照应照应聊天室的朋友们。啊，这个给大家是点个赞呐、是啊，怎么着？哎，那么再有一个呢，有新朋友来，可能呢，因为乍一听这个咱这读报节目，可能不是太理解，说你这个读报这不是新闻吗？新闻人家有那个整点快报啊，是北京新闻，这不太一样。对，确实不太一样，咱们是带点北京特色的新闻读报节目。根据的是报纸上的新闻，但是呢不是说就跟人家那个整点北京新闻一模一样，那我就没有必要了，咱说实话。哎，更多的关注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，百姓的视角啊，带一点北京味儿，但是不是用的北京方言，用的还是普通话。广播电台要求的就一律都得是普通话，这个没有区别。那这里头稍微靠一点北京音呢，北京音也是普通话，这是为了跟大伙儿更多的贴近啊。抓紧时间，新闻一口清走起。全国1152家 A 级的旅游景区暂停开放，说是经过调查了解，郑州本轮疫情源头查明了怨感事件。那位说，您等一会儿解释一下什么叫怨感。怨是哪个怨呢？医院的怨。感呢？甭问呢。感染的感呢？哦，这么一说就明白了。这郑州这疫情啊，他那南京那个是打机场啊清扫的时候这个传染的啊。那么这个郑州呢不然，这是医院里头传染的啊。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有些个重要的部位啊节点，咱这个防疫这事不针对具体什么地方啊，没那意思，咱们就有一说一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下一个阶段大家提高这个认识，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关口和节点一定得特别的精心。比方说机场，这人来人往，那么医院呢，人头攒动啊，人也多，而且来的这个地方它也不一样啊，哪儿来都有跟这儿看病。这方面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都得有这个意识。前段时间咱说实话啊， 有些人到医院看病去就是不太注意。哎，我注意到了，是吗？我注意到他不太注意了啊，因为人家那里头说了，这个戴着口罩进去之后他摘了，那个护士一看别进，因为你要是在这个大夫那个诊室啊还好啊，他是在那个什么呢，做理疗的那个地方，人也多呀，一个不留神没太注意，大娘在那个犄角旮旯本儿，他把口罩戴下来了。我理解可能是想喘口气儿，憋得慌啊，是，但是这不对呀，这个赶紧人家就说，哎呦您赶紧戴上吧，你看看是吧。另外啊，接着给各位说新闻，来京返京人员健康管理政策升级，说这个不单是疫情啊，这个月份这台风还闹腾，台风卢碧二次登陆，哦，台风又来了，那行啊，这防汛还得抓紧，必须的，正是立新读报得卖力，偶尔给您放惊喜，增加消费挖潜力，闲置同样是经济。哎，这是两件事儿。这个解释一下，有时候咱们这个节目里头会给各位做那么一两首啊，不太搭调的这个定场诗，也是为了活跃气氛啊。说这个放京戏呢，放京戏是一个意思，京剧啊、相声啊、啊曲艺啊之类的，这都是北京的听众喜闻乐见的。当然咱这个播这些个跟人家文艺广播文艺节目那是不一样的，人家是真正让戏迷欣赏这个唱腔啊，啊，这个板眼呐、啊，哎，这些个大师的杰作，咱这儿不是，是为了什么呢？一个是活跃气氛，再有一个呢，这个文艺作品里头一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，把它挖掘出来，用在咱们这新闻上头啊。当然这个说到这个闲置了，闲置这事儿怎么解释？人说您这都闲置了。这个闲置的意思就是不用啊，不要了，家里头不要的东西，包括旧的衣服啊，什么桌椅板凳之类的，有的生活好了，有钱了，有实力了，不在乎这个，仨瓜俩枣，这无所谓，扔了吧，扔了吧啊。我们家楼底下我净看见扔沙发的，那沙发呀有的都八成新啊，还是皮面的，他给扔了。就这个事情啊，咱就说啊，这是现在来说这个有意思，一种新兴的有着发展潜力的这种经济的模式，光明日报提出来的叫闲置经济升温，折射消费时代的变迁。消费嘛，大伙儿这个买东西啊，丰富自己的生活，但是这东西要闲置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扔了吧，你看有的就说，哎，那旧衣服不行，咱就捐了吧。有过去来说啊，有那个灾区啊，或者是困难的人群啊，人家有这样的公益性的活动啊，可以捐衣服。但是这个呢，现在呢，说实话也不是太多啊这样的渠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毕竟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人家灾区群众也不是就真的就特别需要这衣服，咱说实话。哎，对了，过去是又赶紧捐点什么啊，这个羽绒服啊、棉猴啊什么之类的，让人家过冬。现在呢，这个已经不太必要了，国家也有扶贫呐、啊、这方面对灾区的扶持政策啊，所以说呢，这还真是个事情。很多的北京人，哎，胡同这个楼里头，你听这个大爷大妈聊天都是这个事情。哎呀，这东西太多了，有的就说，嗨，穷家富路，留着吧留着吧啊，多年前，哎呦呵，爷爷结婚时候那铺盖啊，那你想那个，那他留着他留不住啊，而且跟家了他一样占地方啊，行了，搁楼道吧。你看坏了，这就麻烦了，这楼道不能搁杂物，对，所以说这一直是个麻烦事儿。闲置经济就是把您闲置的不用不使，但是依然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功能的东西拿出来，哎，与他人分享，这就叫闲置经济。我举个例子， 比方说二手书，哎，这有没有？有啊，咱北京就有专门经营这个叫旧书店吗？旧书店就是二手书，也未必二手，有的可能都三手了啊，那书挺旧的，嗯，但是这个它依然有，哎，就是这个消费的价值，是您这书是不看了，搁在书店卖了以后，哎，其他的读者，哎，人家一看，哟呵，这书多少年前的，哟，这书啊，这是老版本的，啊，很金贵，是吧？阿俊不看了，阿俊不看给立新，嗯，这里有个典故啊，哈哈，对，开个玩笑啊，开个玩笑，咱有时候偶尔这读报节目开个玩笑，这都是善意的，咱说实话啊，啊，对，因为头前过去曾经。阿俊咱们这热心听众说过他有一本相当不错的书，当然他没有转让的意思啊，立新也不要，哎，对，二手书，二手车也有啊，有二手车市场啊，对啊，这车你看我想换新的啊，那这车还能开呀，哎，这就是闲置经济。还有一种这年轻人比较的感兴趣啊，这个叫古着。我查了字音，那个字儿搁这儿叫着，古着产品。说白了啊，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，不完全是一码事，但是有相似的地方。这您知道，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回去问一问。啊，真是旧社会啊，有一种生意叫故意。啊，人家说相声叫卖故意，哎哎，卖故意，这故意其实就是旧衣服。那么这古着呢，古着就是别人不穿的，或者穿的他现在已经不再穿了但依然能穿的旧衣服。哟，那位说那这个行吗？你看这古着在国外啊，包括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年轻人里头，这还正经是个时尚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有些衣服啊，他是限量版，当时出来，哎，这就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啊，比如说这个衣服是为了啊致敬某个乐队啊、歌手啊，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哎，这个当然具体的我就不太懂了，我就不详细说了。反正年轻人有，哎呦，特别追这个古着，啊，古着。当然这衣服是肯定，人家要卖的话是肯定经过消毒啊各方面的处理，那肯定的啊。也基本上是八成新，当然也有旧的，比方说牛仔类的服饰。这东西它越穿越旧，越有那哎那个啊陈年那感觉，啊、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是一种。当然，更多的呢，我就说啊，这个只是一种时尚，这个反正个人有自己的喜好，咱也不能说完全就都要求一样啊。呵，大娘啊，大爷们都是啊，就呵，那个小店去逛古着，那个倒不。啊，完全不必要。我说的这个闲置经济，包括比这个与之相比更加接地气、更加必要的，我认为有必要提倡的。就像人家《光明日报》说的似的，比方说，在小区、社区里头，北京有很多相当大的这种社区，家里头居家过日子，有些东西就是用不上了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拿出来，有的是。叫什么物交换的方式，也有的就是价格很低廉的，哎，在这个小区里头，哎，找一个地方，当然这是人家社区包括这个物业啊，人家组织的，有人组织给辟出一块地方，您跟这儿啊二手的这些个家庭用品，哎，街坊邻里相互之间交流交流，哎呦您这不错啊，多少钱呢？啊，还行，您要喜欢就拿走吧，啊，这个没几个钱，哎，其实这种方法、这种方式特别好。一个是让这些过去的就是还有用的东西再发挥作用，还有呢，丰富了、亲和了、亲密了、联系更紧密了，就是什么呀？邻里关系，改善邻里关系，这也是个办法。你瞧，要说起来，得说对，这个您这得考证一下，咱们这个京剧里头有这二手和古着的产品吗？有。还真考证出来了，这联系的有，要是有这个不对的地方，大家来批评。京剧里的二手古着这概念，真有吗？你想？ 虽然是你待我恩德于好，我也曾 换过了你的功劳，沾银两，只闻愁，李公的报销，将银子挂中粮，封金赐草， 我也曾派张良官兵送到，我也曾赠过了翠屏。 宋文平还车罢了，提起了宋文平怒满眉梢，待黄河斩秦起，文平来到孟城乡，空人情谋到金雕。 你看，这是周信芳先生的这个啊京剧，是吧？关羽得曹操，哎，好像咱们刚才聊天室里面也说到哪位是曹操来着啊？对，关羽得曹操。那这里边哪有二手的？有啊，他骑那坐骑就二手的。哦，还真是啊，赤兔马呀。对了，还有没有？有，嗯。这是马连良先生《草船借箭》里头，哪有二手的？有啊，他借的那箭呢。对了，这个聊天室里头跟大家伙说一声啊，我刚才拿人家阿俊师傅，咱就开个玩笑，没别的意思啊，千万别来。好，太人家万一当真给我把书送来，那我这可当之无有愧，当之有愧，受之不起。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说报纸的新闻。这是今天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北京棋牌室等密闭活动场所是应关尽关。哎，你看看，北京日报说了，大型的营业性的演出活动暂缓审批。哎，另外北青报言道，扬州疫情14天之内出现了5代病例，传播的场所涉及棋牌室、什么艾灸馆、艾灸啊，对啊。就那啊，对，就是企业社区都有。你看，所以说嘛，得了，咱不多聊了。哎，大伙儿还是那句啊，咱们还得小心来防疫。感谢各位，特别是聊天室里面各位同志。哎，接着来关注咱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周末愉快，周一见喽。